即係銀行佬呢，以前人哋講過嘛，銀行係有錢，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，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，到到落雨嘅時候呢，佢收返把遮，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。 你唔行出第一步，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。 即好似Tony 咁，十九歲揾過500万，少年得志，可能未必好事喎。 好撚大鑊噶，話俾你聽啊，好撚大鑊嘅。 即係到嗰陣時嗰個飄飄然，同埋你個成功感咧，會帶俾你一個。 係，你覺得你自己係天才嚟噶？我哋或者咧，我哋可能會搞一檔生意叫二德生活。 二德生活百貨。 點解咧？喺二德度住。出入馬會，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。 咦，我諗到啦。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，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，仲係不離不棄。 星期二得到。 得勁啦，得幾句啫。 好，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。咁啊嗱，最啱啱咧，上個禮拜五咧就歐洲國家杯開落啦嚇，咁啊法國係主辦國啦，咁啊好多香港人咧就會睇足，好中意睇波嘅喎，大飛你有冇睇開波啊？ 香港波以前，而家冇啦， 而家冇啊，咁啊但係香港都好多人睇波，尤其是歐洲波啦，咁啊歐洲國家杯踢波梗係多人睇嘅啦，咁啊所以好多人會去裝嗰啲電視平撈啊咁樣啦，咁啊另外樂視咧都有份播嘅喎，佢都好似有得播， 係啊， 咁啊變咗會一路收錢就話有得睇歐洲國家杯啊咁樣啦，咁但係咧就啲人投訴啦，要俾咗錢，但係咧就睇唔到嘅喎，因為佢。樂視在那個叫咩直播嗰個 apps 咧，就支援不到咁多人看嘅應該。 因為佢係4K 播放，但係佢製作嗰個樣做不到，咁啊唔同。撈比較穩定啲， 撈係啦，佢係根據嗰個，因為佢條線已經 係啦，冇錯， 即係 set up 咗好耐，人哋亦都好完善啦，唔會話突然間好多人睇就睇唔到喎。咁嗱，俾咗錢而睇唔到波，而家仲係已經係兩日睇唔到啦。咁你回水都冇用啦，係咪先？ 係啊，冇錯。 咁嗰啲嘢已經係即係點講啊？ 明日黃花 係啦，過咗時噶咯喎，真係你冇得蘇州過後已經唔同咗，你嗰場波起碼睇少咗啲嘢啦，係嘛？咁啊，撇除咗賭博因素之外啦，起碼你都睇，即係冇得享受啦。你俾錢就係諗住睇嘅啫。咁啊，講起歐洲國家杯咧，咁就今次佢係1960年開始有歐洲國家杯嘅。咁啊，舉辦咗兩屆之後咧，就改咗名喎，叫歐洲足球錦標賽。不過香港人咧就冇人講呢個名嘅，一路都係叫歐洲國家杯。咁當時咧，因為你知道啦，1960年代嘅歐洲咧，都仲係東西方冷戰嘅主戰場啊嚇。咁啊有呢個華沙，有北約，但係咧第一屆嘅歐洲國家杯咧係蘇聯攞嘅喎。蘇聯決賽咧係對住另一個華沙公約國嘅南斯拉夫，咁啊南聯啦嚇。咁啊南斯拉夫後屘咧就分裂咗，因為當時其實南斯拉夫都算是一個足球強國，但係就未攞過歐洲國家杯，最多都是入 Q， 經常入 Q 添啊嚇。咁佢咧就而家分裂咗幾個國家啦，有塞爾維亞啦，有塞爾維亞，跟住咧有個叫做嗰個克羅地亞， 黑山。 跟住另外咧就係嗰個叫做黑山，另外仲有一個嘅啊！一時間醒唔起啦，係啦，加埋黑山啦，咁樣嘅幾個國家嘅，咁而家分裂咗成幾個國家啦嚇。咁嗰個實力當然係弱咗啦，最叻就係叫做克羅地亞之前曾經世界盃入過第四名啦，係啦，咁佢個排名都算係 OK 啦。咁之後咧，西德咧就攞過兩屆嘅，跟住德國一屆，咁啊法國又攞過兩屆，西班牙都攞過三屆。咁西班牙係第一個冧莊啊，因為之前一路都冇冧莊嘅，係2008、2012咧都係西班牙冧莊，咁今年咧就喺法國主辦，就唔知邊個啦。咁因為歐洲國家杯咧，佢基本上世界上嘅足球強國都喺度，即係八九成啦嚇。啲人咧就譽為咧係一個冇巴西同阿根廷參加嘅世界盃。 基本上是即係冇依兩個強國啦，因為巴西同阿根廷係亦都攞好多世界盃噶嘛，係冇依兩個，除咗依兩個國家冇參與，就等於一個世界盃噶啦，已經好接近。咁今次咧，而家舉辦嗰個地方法國咧，其實都算多災多難喎，又爆發嗰、那個、叫做罷工啦，倒垃圾又唔倒垃圾啦，咁啊咁周圍都係啦。跟住又有機師、飛機師又出嚟罷工咧，又話因為嗰邊話要減人工，另外歐洲航空就話加得少，又話要罷工啦。咁啊外憂內患啊，因為其實咧個零月之前先至發生恐怖襲擊啦。咁變咗咧，個法國嗰個保安咧，一定係比以前嚴密好多嘅，因為你嗱球迷一聚集，甚至乎咁話咧，人群一聚集嘅地方咧，好容易成為恐怖襲擊目標嘛。因為你嗰個地方一集都多人啦，咁佢喂放一個炸彈就可以炸死好多人啦，即係佢嗰個經濟效益咧係大好多嘅，喺你物即係嗰個人口一密集咗一個地方之後啊。 拆開你少少啊，Tony。其實咧，頭先 Tony 所講係啱嘅。我哋香港嘅足運咧點解咁差咧？係因為港英政府嘅時候好怕有一堆人聚集埋一齊，亦都試過因為南華 踢輸咗， 喺旺角暴動，所以佢變咗咧，佢哋咧就唔鼓勵，即係喺嗰陣時做落咗，唔鼓勵一大堆人喺埋一齊，尤其係足球運動聚集咗幾萬人喺度，變成咗咧香港嘅足運由暴動之後一路延續落嚟咧。在八九十年代一路走下坡，其實是這個道理嚟嘅， 都是一個政治因素喎。 係政治其中一個 因素。因為本身英國咧，因為香港以前的宗主國就是英國啦。英國最出名的係唔係足球喎，係足球流民。 冇錯。 因為每逢有英格蘭比賽咧，英國的足球流民咧周圍去嘅啦，佢哋好有錢嘅，度度都去嘅。咁另外歐洲咧，其實有很多國家咧都係禁止。英國有部分的足球流民入境嘅，因為佢哋咧基本上係 曾經搞過事就唔俾入咯。 係啦，因為咧佢哋去周圍去嘅時候咧，飲醉酒就暴動就搞事。咁啊啱啱我哋而家錄影嗰日咧，就係啱啱踢完英格蘭對俄羅斯咧，就有兩批球迷搞事。不過咁樣，我覺得咧叫做咩啊？惡人自有惡人磨。咁你一個叫做惡名昭彰嘅呢個英格蘭嘅足球流民，就遇上。這個叫新興的叫做俄羅斯流民，咁一個戰鬥民族對一班叫做職業流民咧，我覺得可能會出現一個恐怖平衡，大家都衰噶啦啊！咁啊，好似以前滿清時代咁樣啊，日俄戰爭就喺中國嘅東北度打，就借住你這個法國主場，就喺度就展開一個英俄嘅大戰。咁啊，即係我哋都叫做。隔山觀虎鬥啦，坐喺好安全嘅地方睇人哋打鬥，係嘛？同一個冇共產黨嘅地方高叫打到共產黨一樣咁安全。 冇錯 啊！咁啊，足球其實我都唔係好多睇嘅，即係都係 買 咁耳立立啦，買啦，我都基本上一向都係賭波就唔睇波嘅。 我呢個香港人好多都係咁樣。 係啊，因為個半鐘頭好辛苦嘅睇。唔係咁易捱過噶，有時歐洲踢波喐下得三點點睇啊！我亦都冇裝嗰啲電視咧，係咪咁樣嗱？講即係香港咧嗱，呢個叫做歐洲國家杯，香港都好多人中意睇啦。咁我哋講翻咧，我哋會唔會睇翻最近香港有一單發生得好即係沸沸揚揚嘅事，就係呢間叫做 Len Club 呢間公司。就取消咗何韻詩演唱會，即係佢其實贊助啫，係嘛？ 係冇錯，合作啦。 何韻詩演唱會啦，咁突然間就取消，咁啊，因為咧係來自即係大陸嗰個叫 《環球時報》， 《環球時報》寫一篇嘢，就何韻詩呢啲叫港獨藝人啊，即係基本上咧大陸咧都唔理噶啦。其實香港一樣嘅，香港咧你出去問你黃楊達、黃毓民，跟住加埋你嗰個叫做快必慢必，佢當你同一班人嚟嘅，甚至乎掟磚佢都當你係，佢都當你長毛係掟磚嘅，即係你哋每一任何一間做嘅嘢，佢當你全部有噶啦，掟招佢當你個個有份掟招，個個有份掟磚，個個都係推鐵馬，咁變咗咧，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，大陸佢一路都係喺度封殺緊呢啲叫做類似叫做支援。 或者曾經佔中或者支持佔中的藝人啦，即係譬如你話杜汶澤啊咁樣，咪俾大陸封殺咯，咁啊焗住要大馬拍戲啦，揾食啦，香港冇辦法立足咯。因為我哋睇翻咧，你香港同大陸嗰個經濟咧，嗰個緊密嘅程度實在扣得太緊要。頭先我哋研究，即係你話 Lancome 呢單嘢，我哋頭先岔開話題，我哋講《蘋果日報》啊，《蘋果日報》咧，我係早幾個月前我買咗一份，當時我唔記得咩原因，我買咗一份《蘋果日報》嚟睇。薄到嗰張紙咧，打開份財經一張紙冚曬，唔係裏面冇嘢嘅。哇，咁薄嘅，因為以前唔係喎，財經版好多嘅喎，而家乜都冇曬。 其實紙媒唔係冇得做嘅，但係咧，即係我講啦，因為我經常都仲係紙媒嘅擁趸嚟嘅。《蘋果日報》近期咧改版，葉一堅退休，咁啊沙打蒙上場，佢哋自己都講未來五年希望咧就全部轉型到，全部做曬呢個網上。咁啦，而家佢哋咧基本上咧就財經版就拼入呢個時事版，體育版就一份連馬經。如果嗰日係冇馬經嘅，即係唔係排位版，就根本上就薄如紙噶啦。跟住咧就 最後係份馬經喎，而家 係啦，飲食娛樂，即係睇嗰啲叫做娛樂新聞，加埋佢份副刊就變成咗一份。咁實際咧買份蘋果只不過係三份嘅啫，而家一周刊仲悲慘，一周刊啊二零一書四冊嘅最巔峰，而家越減啊越犀利，根本上咧唔使分咁多套， 因為冇廣告啊嘛， 係啊，就全部變成咗， 即係自切啦。 但係啊，就以黃浩佢哋出嗰本依周刊就吸收曬忽然一周，成班人執笠啦，黎智英頂唔住，就將佢咧就全部吸收曬所有忽然一周所有嘅員工，重新開咗本叫《伊周刊》。嗰本《伊周刊》一本等於你以前嘅《一周刊》四本加埋咁厚啦。 哇！咁犀利， 其實就係廣告嚟嘅。 因為我哋真係冇買開，我哋唔知喎。原來咁犀利㗎。 係啊，所以都話啦，唔可以話兩地分開，但係只不過市場咁啊，《蘋果日報》一定係主要打擊對手，亦都係主要打擊對象。香港將來稍為肯為市，即係為香港人發聲嘅，即係唔好理佢中 搞 中有啦。都已經係七七八八噶啦。只有《熱血時報》係唔會俾人搞，亦都只有《熱血時報》要同埋呢個黃毓民先生要消滅蘋果。 係 呢個先至係最現實嘅。 哦，係啊，佢哋係主力打蘋果啊。基本上所有泛民的人佢都打噶嘛，除了共產黨之外啦。 唔係，所有共產黨爭的人佢都打。 係 啊，真係，所以我都話啦，呢啲究竟是真本土啊，定係投共派？我真的不敢講。咁我哋調翻轉又講翻啦，頭先我哋 Lancome 啦 ，Lancome 啦，佢做公關好差，但係 Lancome 喺大陸係唔係好賣好多，香港都唔係賣好多，因為佢本身係歐洲牌子。我老婆仲未用，我要好肯定咁話俾你聽。他們本身做的事情就比較立一點，因為他們的天氣比較乾爽一點，香港人呢，所以他們做的事 情，香港海洋性氣流呢， 潮濕一點， 是的，會潮濕一點，還有即是很翳的，很翳焗的。 我們其實呢，他們最主要所謂是不是雀巢集團呢，他們呢， 雀巢有 份的，有份的，他們的總公司其實最主要賣大陸呢，其實是賣三個牌子，一個就是歐萊雅 Body Shop，你去淘寶，我話俾你，淘寶賣護膚品最大的淘寶商店，一定同埋最多的一定係 Body Shop。 係， 佢哋實際上是做呢啲嘅。咁啊，李斯德林啊嗰啲其實好少數嘅啫。咁我而家就話俾你聽，佢哋驚，佢哋唔知道《環球時報》嘅正常操作，所以佢哋輸，唔止係輸公關，亦都係輸俾《環球時報》嘅操作。 係， 《環球時報》係中宣部嘅，即係劉雲山係咪？係。他哋做佢哋奉行咧，有乜嘢都鬧咗先。 零左勿右， 係啦，零左勿右。因為咧，當佢係右嘅時候，或者中間嘅時候咧，如果上高一轉一轉態咧，佢就永遠都要孭鑊。但係當佢極左嘅時候，佢鬧你嘅時候咧，因為佢係維護國家尊嚴，所以咧變咗咧，我明明習近平唔撚妥你都好啦，佢都唔能夠玩你㗎，因為你嘅立場係幫緊中國啊，表面上，所以咧佢哋所有出嘅文章、所有寫嘅社論都係極左嘅，因為只有極左佢先至唔能夠清算你，亦都唔能夠俾人執到小辮子去打擊你，所以。最近中宣部即使出咗呢啲咁啦，跟住中紀委而家屌你老味九大罪狀去數鳩佢都好啦，我亦都吹佢唔漲，因為最主要就係佢真係零咗，去到最盡，但係 Lancome 真係佢唔懂得 嘅政治， 識國情，同埋咧，其實《環球時報》喺大陸咧，亦都唔係話 主要報紙， 亦都唔係主流啦，因為佢其實咧係類似香港嘅《香港之報》啊，即係周庸搞嗰啲咧，差唔多愛港之星嗰只噶啦。咁老實講，如果依啲人嘈你啊，你就走去， 又同你賣廣告， 你就封殺佢嘅話，咁你不如請李思燕啦。 其實 請李思燕做代言咪啱咯。 其實都係嗰句説話啦，我頭先咪講咧 ，Body Shop 嘅產品喺淘寶。或者天貓，佢哋根本上咧，基本上做護膚品咧，佢哋差唔多撈曬咁滯啦，即係起碼佔咗八成。咁我就話翻俾你聽，冇耐之前蘋果公布業績，話最主要佢哋盈利唔夠，就係、是、香港，係咪啊？香港嘅銷量跌，影響佢哋盈利，其實係錯嘅，係因為佢將蘋果 iPhone 喺大陸。全線咁開放埋，同日銷售嘅情況底下，打擊咗香港，變咗大陸人唔覺得需要買呢件嘢啊，冇炒嘅成分， 即係唔係 係特別矜貴啊？覺得呢樣嘢，只要周街都有啦，係咪啊？佢二三線市鎮都有嘅，邊度都有，呢個好偏僻到唔偏僻嘅都有 iPhone 賣嘅，咁變成咗佢哋唔覺得你再係一件咧，係佢哋覺得珍貴同埋。特別稀奇嘅代表身份嘅嘢， 唔係咁你大啦，你整體嚟講咧，你香港嘅銷售跌咗啫，但係大陸升咗啊，照計。 咁但係佢香港一個集散地，你先達早輪係咁日日喺度收、 哦、 炒作，連埋嗰、那個即係網上郵購嘅、那個銷量係大過而家中國發售， 哦、 因為仲要擔保啊，因為中國仲有好多假 iPhone 店 哦， 係啊，假嘅 iPhone 特。嘅地嘛，係四周圍都有嘅，一模一樣。 以前 iPhone 6咧，佢係嗰個盒打開係六個蘋果嚟。 咁啊，唔係佢係直頭間店鋪啊，直頭係寫住 iPhone 啊，係蘋果啊 ，i 即係係 Apple Shop 啊。你入到去所有設計完全一樣，但係你賣嗰樣嘢係假 嘅， 即係等於假銀行一樣，變成咗中國人就係唔想買。但係咧，你一開放咗都唔得。我亦都調翻轉啦。你而家你 body shop 喺大陸有幾多人真係喺市場度買？因為佢哋都驚假，係咪假 body shop？ 佢哋真真正正相信嘅都係仲係中國呢個牌子，都係網購，係香港貨，係代購形式啊！最大嘅淘寶店唔係話我賣 body shop 俾你啊，係我賣俾你啊，係代購，我喺香港幫你買平啲，跟住我賺你幾多費用？呢、這個才是最大的生意，靚琴你真的錯嘅，真的唔該你不要唔食人間煙火，即係唔好離地落地睇一睇。所以你呢個唔單止係你公關災難， 完全唔識啊嘛，變咗而家咧搞到變咗法國，即係變咗國際事件啊！嗱，東南亞啦，台灣好多網友嗰啲聲援啦，連法國都話已經有幾萬個簽名，就係、是、要求靚琴出嚟道歉。咁變咗咧，搞大咗件事咧，就係、是、真係叫做 收唔到咁多， 叫做國際新聞啊！因為咧，只係有啲網友喺度話，唉、哎，抵死啦！又話單日市值啊，蒸發75億，但係 Lancome 呢間公司咧，佢個市值過萬億嘅，75億真係 兩三個 percent， 一個 percent 都唔夠。 係啊，都唔夠騰訊突然間唔見三蚊。 喂，你騰訊唔係啊？騰訊而家跌三蚊，即係兩個 percent。 係啊，都跌唔到你嗰個位置。 一日百七蚊啊嘛，兩個 percent 三個幾啦。騰訊跌兩個 percent 都唔見成300億市值啊，200幾億佢萬幾億噶嘛。 係啊， 所以咧其實好濕碎嘅啫。一間咁大嘅公司咧，嗰一個 percent 個上落係好正常嘅，一啲問題都冇嘅。所以咧依樣嘢就唔係因為佢咁樣嘅股價跌，因為股價實有波動噶啦。啊，不過問題就牽涉到鬼佬都關注咧，即係洋人咧關注咧，中國人特別緊張嘅。 騰泰， 因為中國人咧基本上咧就係協洋自重，一向都係嘅。就算你講到點都好啦， 物與家奴。 你講到嗰個叫做而家依個習近平咧就好似就冇咁崇洋，之前嗰個叫做江澤民崇洋到不得了。啊，你香港記者問乜嘢都係too simple， sometimes naive。 但是咧，人哋嗰個美國華萊士啊，都唔知道水平比你高到要幾多班啊！咁講，哇！人哋只係一個鬼佬啫，問嘅一樣咁尖鋭噶，係咪？不過佢見到鬼佬，另外特別尊敬咁解啫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中國人呢種咧，呢種叫做咧，怯洋自重或者崇洋媚外嘅基因咧，其實早在漢朝已經有啦。因為咧有句叫做咧，一朝學得胡人語，站在城頭就罵漢人。呢、這個就係漢朝時候已經有噶啦。 即係入 嗰啲嘢未必係咁解嘅，不過都可以形容呢件事。 類似咧，因為你識咗第啲啊，你覺得啊，即係好似好崇洋咁樣，回洋鬼子啊。咁當年嘅洋鬼子，即係漢朝嘅時候嘅洋鬼子嗰時就叫做匈奴啦，咁俾漢武帝打到去到歐洲啦，咁啊變咗又匈奴族又肆虐咗歐洲喎嚇。咁啊，亦都一樣係另外變成黃禍嘅，不過就早過蒙古人咁解。係啦，跟住仲有突厥族。 第三次。 突厥族係第二次。 呢啲 第三次蒙古。 第二次蒙古，第一次匈奴，第二次蒙古，第三次突厥。 唔係，突厥再早啲嘅。 突厥嗰陣時冇大規模入去。 哦，冇大規模。 係啊。 哦，第三次先係。 第三次最多。係。 係。 我哋留翻阿 Tony 講歷史，再詳細再講，講翻我哋依家呢件事。 講翻件事啦。 其實咧，頭先阿Tony 講呢句説話咧，其實咪又即係本土派自己啊，以為自己而家我哋香港咧就華洋雜處啊，我哋咧就啊如何如何，我哋點樣文明先進，跟住鬧翻中國人點樣不堪，其實咪又係一樣道理 啊。唔係何韻詩事件咧，另外有個重點一定要講咧，就係何韻詩自從參與雨傘革命咧，就不斷受到本土派嘅侮辱。同埋谩骂， 所以而家呢件事佢哋唔出嚟讲噶， 唔单止唔出嚟讲啊，佢哋曾经咧喺何韵诗喺早几个月前就去北欧旅行咧，就孭即系孭背囊去旅行咧，就住民宿，咁咧就遇到嗰个咸湿佬企图强奸佢个屋主，咁佢咧就后屘走咗又去报警又去成啦，好大单嘢。咁但系本土派有个人渣咧，我都唔想讲佢个名字，因为咧会玷污咗我，咁我唔会提佢个名嘅全名嘅。呢个人渣咧就写一篇文，就系话哎呀，你啲大个左交点解而家唔包容啊？人哋呢啲非礼强奸都系个别事件啫。即系讲真啦，如果有一日有八个黑鬼仔轮奸你，我都会讲翻同一番说话，系咪？ 即係萬變一樣咯，你強姦李慧瓊，我都會為你主持公道。 冇錯啦，咁而且何韻詩老實講，喂，佢做你話佢大愛左交，人哋大愛關你咩事啫？喂，人哋嗰種愛嗰種包容，唔係包容人哋喺度屙屎屙尿啊嘛，係去同情一啲弱勢。呢啲嘢俾你講成啊，左交大愛包容，喂，同情弱勢好正常啫。你喺街度見到個乞衣，你唔會真係埋去伸佢一腳，本土派真係會。 我哋都話俾你聽， 曾經有一個本土派就係喺 Facebook post 咗佢踢個兜腳踢一個喺街度乞食嘅阿婆，嗰、那個係好明顯係大陸嚟嘅乞衣，職業乞衣。但係你人哋幾廿歲人，七八睇個樣有七十歲，你真係兜腳踢人哋啲嘢，搞到人哋喂佢啲本土派都聲討佢啦。 喂，唔係喎，本土派有兩面喎。你頭先所講個人渣好巴閉喎。佢話身心俱疲喎，搞到好攰喎，希望你哋即係科金支持佢喎。佢日本旅行喎， 係啊， 哇幾好啊！哦，原來你本土派去長洲就好啦，不過長洲都唔歡迎你啊！你搞亂長洲啊！ 你香港 屌你老尾，佢香港仔好啦，香港仔都唔歡迎你啊！費事過海啊！啊，翻屋企好啦，科金俾你，你都戇撚鳩鳩嘅。 科金俾佢咧去日本， 屌你老尾食藥啦，自己成日都唔撚記得食藥。要科金俾佢去咩啊？去日本喎。 系啊。 屌你老母！你呢啲説話都講得出，你咪人渣嚟噶？人渣之外人渣，我講你嘅名啊，睇影低咗我。 唔好提啊！我哋都唔想提啲人渣。 呢個仲係睇大陸出入。 咁啊，芒果佬咧就好崇拜呢個人渣，即係好推崇佢，就話全力支持佢。我有實講，成班嗰啲本土派咧，我夠膽斷言咧。其實最大機會不輸就是芒果佬，但係我覺得他其實有 60% 會輸埋呢個議席，即是話九月之後咧，香港嗰個本土派同埋某啲激進派咧，都係會銷聲匿跡嘅。 唔係啊，今日咪已經全力搞梁金金咯。 哦，梁金金呢啲係小腳式啦， 啊，即係咧，小腳式你都驚佢有威脅都要搞佢。 呢啲係小腳式啦，呢啲基本上都即係唔似樣的。 真係慘啦！我呢幾日咧，我發覺咧，我活在喺本土派嘅陰影底下。我唔啱，我今日真係要懺悔祈禱。啊，真係嘅，我要面對我自己。 唔係啊，我有樣嘢我百思不得其解嘅，就係咧嗱，依家出邊一路都講嗰個叫做新舊交替咧，或者 世代之爭、 世代交替咧，俾年輕人接棒啦。但係而家好奇怪咧，有一個 六十五歲仲出嚟選 嗱，嗱，其中一個就係65歲咧攞咗長者卡，去 搭2蚊啫， 嗱，搭2蚊巴士，同埋去麥當勞買一個包咧，另外有杯奶茶送，咁都算啦。但係咧，另外仲有一單嘢好離譜嘅就係、是、咧，初一掟磚，你陳雲唔喺度，有一班年青人去掟磚，俾人拉，雖然。搞事發起事嗰兩個，一個叫做黃台陽，一個叫梁天琦咧， 都冇份掟， 都冇份掟嚇。 都是指揮的啫。但是點解到到最後五區公投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那個新界東的名單是你陳雲啊？而家係究竟是發生緊咩事？是不是要將呢、這個點講？將一支棒交翻俾上一代呢，由你下一代打出嚟的天下，竟然將呢棒交俾上一代喎？嚇、啊！依、這個世界你聽過未啊？我哋轉頭會講呢單歷史，叫做還政於上一代。 喂，下一個題目講咩啊？ 下一個題目我哋講翻七警啦，因為七警咧。咁啊，一陣法律問題，等阿 Johnny 講下啦。咁佢咧就而家開始審緊，差唔多審咗成個禮拜啦嚇。咁啊，非常無恥啦，都佢夠膽對住嗰個法官講，或者對庭講，喂，係唔係要宣誓嘅咩？本人咩會咩自成宣誓係嘛？所作證供係清心直説，並無虛言，會唔會有啲咁嘅説話嘅？係咪宣誓？ 你而家錄緊第二節定第三節嚟㗎？ 第二節。 哦。 是不是會係咪要宣誓嘅？ 唔係，我唔舒服啊！你不如唔好問我嘢啊！ 咁我想問下法庭係咪會宣誓？我睇咁多法庭片咧，我當大家冇法律界喺度啊！ 嗱，唉，唔係我講幾句先嗱，我鼻敏感啊，好唔舒服啊！這個冷氣，我而家呢排係做親節目都好唔舒服，因為咧喺個寫字樓度咧要開冷氣，冇得搞温度，但我而家只要低過26度，我都好唔舒服，所以而家我都好頭暈，所以暫時啲節目如我哋繼續講。 是要宣誓的，因為我上得法庭多， 是我即係慣匪， 慣匪。我做證人咧，我都有張證人費咧，我未攞嘅，我做過證人嘅， 係有幾錢、啊？ 基本上咧， 有幾錢啊？證人費？ 我嗰陣時係150啊，不過好多好耐啦，因為嗰陣時咧，我係年28咧，就啱啱好嗰時做象牙，就出埋份糧。 哇！廿幾年前咪做象牙？ 啊，跟住我坐小巴就入屯門，喺屯門咧咖啡灣三條白色恤衫嘅哥哥仔。本土派，因為佢哋係鄉事派嚟，肯定係本土派。走入嚟三把刀，成架小巴全部打劫。 哦， 駛入去咖啡灣，洗劫一空。我最鎮定同我講：老友，銀包攞去，唔緊要，錢攞去，俾翻個身份證我先，其他嘢冇所謂。咁喺個時候咧，那個人好懷疑嘅眼光望我，點解你咁鎮定嘅？咁啊，跟住佢就真係俾翻個身份證我，我就唔使補靚身份證落去。跟住轉頭咧，連續打劫咗。一個禮拜打劫咗幾架小巴，卒之就拉到。我是第一個上去做證，就即係去認人房，隔住嗰塊雙面玻璃認到嗰個撲街，然後咧就上法庭咧，我就指證佢，所以我知道是要宣誓嘅。 係，咁所以七警咧，佢話佢而家提供不在場證據。喂，呢、這個真係對住 發假誓， 發假誓喎， 藐視法庭。 係啦，呢樣嘢我覺得好離譜喎。喂，全世界影撚住你喺度打人，拖人入去，你夠膽話你有不在場證據？邊個夠膽同你夾邊啲口供？嗰、那個都係發假誓，嗰、那個都係俾假口供， 藐視法庭， 刑事嚟噶，全部都係刑事。喂，呢啲應該終身恥住佢屋企人，全家人做公務員，我哋應該起曬佢哋底咧，係嘛？ 係冇錯。 喂，真係噶，呢啲出到街咧，應該貼佢街招先啱。 係啊，因為你知法犯法，點解知法犯法誒會判刑比較重？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嘅認識啦。 係。 其實都是因為呢樣嘢啫嘛，你知道呢件事，而你犯呢件事啊嘛， 你 哋而家根本上亦都係 乾脆認咗佢，可能你仲少咗一個 求情咯。佢潑我水喺嗰個時候，我情緒有問題。係啊，橫掂都係咁噶啦。 你而家仲要請幾個。 超級大狀， 超級大狀啊！使好多錢出嚟幫你辯護，辯護你又仲話你想提供不在場證據啊？你仲否認你係當事人啊？話依樣嘢你仲夠膽咁樣話仲有天理嘅係咪先？ 係啊，所以我都話啦，仲有錢從何來？正常人打官司啊，用到咁嘅，究竟要使幾多錢？咁你哋嗰幾個，即係嗰七位阿 Sir 啦，啊，雖然咧你哋好多係高級呢個警務人員，最衰 Eddie Sir 唔喺度，唔係我就問下，喂，以一份退休金啊，或者佢嘅薪水咧，有冇能力即係打呢場官司嘅咧？如果打過20日，有冇能力可以籌集到過千萬咧？同埋有冇辦法咧可以知道咧？因為 Johnny 唔舒服，真嘅，咁咧就變成咗過千萬嘅官司費。嘅律師費係邊一個出啊？因為最大問題就係我 如果人哋幫你出錢打官司，即係助眾噶咯喎， 都係 係嘛？ 即係包攬訴訟， 助眾就好大罪嘅，又香港又係犯法嘅喎。哇！你七警係犯盡所有香港嘅罪行嘅喎，係咪？ 係啊，所以我話呢件事其實真係好離譜。不過咧，我哋只不過話啊一個食花生嘅人，咁我哋提出我哋嘅觀點 係。咁啊，依次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傾。